得知此事喜欢我，我的侄儿侄女哭连天啊。 我这小小的年纪冤不冤呐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13号选手郝月池，他的参赛曲目是《珍珠山求情》。 人定会同袍兄弟妹，我的儿子他是何明，他呀他做的千夫本性讲，我们二人结发夫妻，我们两个恩爱非亲，真情难诉，是不是心难跳，你要不说我的老爷不容，事到如今还我是想想了吧，配上说话我的粉面通红，老爷要问我们两个分别缘故，还真叫我呀是难出口老爷的名，只因我九岁我的身遭侮辱，那九儿九娃三言顺语透了灯，我丈夫后本的名言假送我闺女，暗写休书门外坏门风，因此令家这个老爷来侍奉，我们二人比暮日失散，我们两个各奔西东，这个临上船一路个香弄，而就是他送内藏的物原入没动，全人上着方，他对我有情苦心是何经，只恨我呀一朝被误难解乱忙啊啊，至今他又遭了不幸，人命大事他是个正凶，多亏老爷你那家事儿中明察秋毫减免从轻，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，早早的开销他叫他回了家中，切我马请 上场的是14号选手李松鹏，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选段，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。 猛听见他的妻儿

场的是16号选手张艳霞，为我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金沙江畔选段《格登太子》。 天啊，